淡的也会掉眼泪，因为我爱的好疲惫，付出的一切全都收不回，为何让我一个人受罪。淡的也会掉眼泪，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 谁也看不见我伤悲，谢谢你给我痛苦的滋味，让我彻底被爱情灌醉。上了你的虚伪，以为你也会真心的爱我，谁知道你早有些情。